继续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五课，学习辨别字义。 弟兄姊妹平安，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好，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上一课的重点。上一课我们学的是认识圣经背景，我们谈了四方面：第一，历史背景；第二，文化和宗教背景；第三，神学背景；第四，新旧约的关系。那历史背景方面呢，圣经记载的事情和我们距离的太远了，再加上部分内容牵涉到当时的文化习俗，因此呢，有时候必须认识有关的历史背景，才比较容易掌握经文内容，也比较不容易解释错误。历史背景很重要，但是也并不表示缺乏历史背景就无法明白圣经。要记得，教导人明白圣经、明白真理的是圣灵。那文化和宗教背景方面呢？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情往往牵涉到当时的文化习俗和宗教背景。要是认识有关的文化习俗和背景，研读圣经的时候就能够解决很多疑问，也不会误以为圣经要我们效法当时的文化习俗。神学背景方面呢，圣经里面的书卷呢都是有目的而写的，写书的时候往往是根据作者的神学观点来写，不同作者从不同的神学观点写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读起来就会觉得好像有点自相矛盾。要是明白作者的神学观点，就可以解决很多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互相矛盾的问题了。那新旧约关系方面，旧约和新约虽然在不同时期写成，但是却互相连贯，有旧约的背景，查考新约的时候显然容易得多，因为新约里面提到的好些事情，例如节期和礼仪，都和旧约有关，所以要了解新约，必须先了解旧约。好了，弟兄姊妹，复习过上一课的内容，我们就要进入第五课了，请准备好笔记本和笔。这一小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上第五课，学习辨别字义。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五课，学习辨别字义。那字是句子的组成单位，经过有意义的组合而成为语言。那语言呢，是人类彼此沟通的基本方式，而圣经呢，是写成文字的语言。圣经也是神和人类沟通的方式之一。要明白圣经，要正确的解经呢，就必须先明白圣经里面的字，仔细读每一个字，不要看错字，会错意。听说有个弟兄讲解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和尼哥底母谈重生那一段经文的时候，弟兄竟然说尼哥的母亲真胆小，怕别人讥笑，白天不敢去见耶稣，所以他老人家晚上才去见耶稣。那位弟兄把尼哥底母这个人名误解成尼哥的母亲，闹了很大的笑话。但愿这只是一个笑话，不是真的。不过这个笑话呢，也能够提醒我们读经的时候要仔细读每一个字，不要看错字会错意。此外，也不能够轻易略过自己看不懂或者不明白的字， 否则也许就不能明白整节，或者是误解了整段经文的正确意思。因此呢，不但要仔细读每一个字，还要学习辨别字义。那学习辨别字义的时候呢，要留意的第一点就是，不同的字有相同的或者相似的意义。不同的人写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呢，用词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比方说，描写小女孩的时候呢，有人用可爱来形容，有人用美丽、天真、小天使这些词语。圣经也一样，有时候不同的词语指的是同一件事情。例如马太福音20章21节，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而马可福音10章37节，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那这两节经文里面的国和荣耀是同一件事情。那又例如马太福音18章9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而马可福音9章47节说，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这两处经文的进入永生和进入神的国是指同一件事情。那另外呢，要知道圣经里面的好些词语跟今天一般人所理解的意思是不同的，有时候文化背景也会影响字义的。例如圣经里面提到的少年人或年轻人，跟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意义就不相同。按今天的定义，圣经里说的少年人或年轻人应该是青年或壮年人，圣经里说的童子按今天的定义呢，应该是少年人。这是因为古时犹太人的观念把人生分为童年、少年和老年三个阶段，不像现代人分得那么详细。好，那研究字义的时候应当注意的第二点就是，同一个字有时候有不同的意义。那刚才第一点就是不同的字有相同的或相似的意义，第二点呢，就是同一个字有时候有不同的意义。例如启示录5章5节说，长老中有一个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那这节经文里面提到的狮子是指基督，但是彼得前书5章8节，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这里提到的狮子呢，却是指魔鬼撒旦。又例如公义这个词，新约圣经里面大多数译为义，正义的义啊。那诗篇18篇20节，大卫说，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大卫提到自己的公义是指道德上的诚实品性，跟新约圣经里说的义是不同的。新约圣经里面的义往往是指基督的义，人信靠基督为救主的时候，神就把这个义看作是他的义了。有一些词语呢，还必须用心灵感受才能够体会其中的含义，这是因为有时候文字很难表达出词句的语气和态度，必须慢慢的心领神会才能明白其中的含义。例如马可福音10章18节，耶稣对于年轻人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 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这样说，并不表示他否定自己的良善，而是要那个年轻人想想，为什么他称耶稣为良善的。更要紧的是，耶稣给那个年轻人一点暗示。耶稣说，只有神是良善的，你既然称我为良善的，那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主盼望年轻人醒悟，主是神成为人，道成肉身，所以年轻人应该跟随他，侍奉他。又例如，路加福音5:32，耶稣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这句话让人疑惑，世界上真的有不必悔改的义人吗？当然不是。那耶稣为什么那样说呢？从这节经文的上文可以知道，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论断耶稣和罪人一起吃饭，所以耶稣才以讽刺的语气说，他们既然自以为义，那么主来到世上并不是要呼召他们，而是呼召那些真正需要拯救的人。所以这节经文里面说的义人，并不是指神眼中看为无罪的人，而是指那般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再举一个例子，路加福音22:35-38记载，耶稣对门徒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那弟兄姊妹，主耶稣说够了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指有了两把刀就足够了呢？我想应该不是。从整章经文来看呢，主是以沉重的心情预先告诉门徒，不久以后他们就要被分散到天涯海角，钱囊、口袋、刀都是当时旅客要预备好的东西。主的意思是要门徒做好心理准备，要分散到各处去过旅居的生活。但是门徒似乎不领会主耶稣的意思，以为当时主需要用到刀子，就说已经有两把了。那照我的体会呢，主耶稣的够了两个字，很可能是感慨门徒的领悟力怎么那么迟钝而说的。弟兄姊妹，语言文字常常因为时代环境不同，也随着地区和时事不同，意义也就不同。同样一个字，因着以上说的不同因素而意思完全不同，这是常见的事情。弟兄姊妹，从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可知，要明白圣经，需要先明白其中的字。研读经文的时候，要仔细阅读。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读到不明白的字的时候呢，很容易就略过不明白的字。那个字如果是关键性的字，却被忽略了，也许就会误解整节经文或者整段经文的意思了。作为族长，研读经文可不能这样，遇到不明白的字应该停下来，把这个字的意思查清楚以后再继续读下去。弟兄姊妹，神的话太重要了，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呢。好，那既然辨别字义很重要，那么怎么研究字义呢？从哪里下手研究呢？最简单的就是查考字典， 有一些难字，少用的冷僻字，例如干瘪、嚼环、配头等等，找一般普通字典也能找到解释。要是圣经里面才会用的字或词汇，例如成圣、称义、凡祭、逾越节、约柜等等，一般普通字典是找不到解释的，就必须查考圣经中有关的经文，还有圣经词典，或者是查考有关圣经背景的书籍才行了。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圣经词典或有关的参考书，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试一试翻看自己圣经的后面，看看有没有附录。我知道有的圣经后面呢附有特别的名词解释，要是没有，那就把不明白的字记在笔记本里，有机会的时候，比方说到教会图书馆或神学院图书馆去找，又或者是等到遇到牧师、传道或者神学生的时候，再向他们请教。没有工具书，能有一本串珠圣经也不错，可以帮助我们查阅相关的经文。今天串珠圣经相当普遍了，弟兄姊妹应该很容易买到一本，尤其有侍奉心志、准备做组长带领查经小组的弟兄姊妹，不妨考虑购买一本串珠圣经。串珠圣经会把某节提到的事或相关的经节注明出来，我们就可以依照串珠圣经的指示继续翻查有关的经文，从而明白某个字或某个词语在其他经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就能够更精确地明白那个字的真正意义了。有一些词语一看就懂，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从上下文却能够发现原来另有意义。遇到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呢，组长也得注意，把这样的字或词记下来，在小组里面提醒组员留意，或者是给组员讲解一下。例如撒母耳记下二章十四节记载，亚尼尔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戏耍这个词我们一看就懂，就会想起是游戏，是玩耍，就会以为亚尼尔不过是发起一个游戏而已。可是读了上下文就知道，这里头说的戏耍可不是游戏那么简单，而是彼此揪对方的头，用刀子刺对方，是非常血腥残忍的打斗。再举个例子，约翰福音十七章五到十五节，耶稣的祷告词。这段经文比较长，请弟兄姊妹注意听，你要是有圣经的话，不妨翻开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五到十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 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好，圣经呢就看到这里，那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五到十五节。经文里面重复出现了很多次世界或世上，原文都是同一个字，但是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的世界呢，都有几个不同的意义，必须根据上下文才能够确定是指灵异或字面的意思。例如第五节说的未有世界以先，那这里提到的世界呢，是指物质界的宇宙。而十一节说的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这世上呢，是指地球上的世界。而十四节说的世界又恨他们，是指世界上的人。十五节的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这个世界呢，又是指看得见的地球。可见同一章圣经里面的同一个字，因着上下文不同的用法，意义也就不一样了。但愿以上的例子可以让弟兄姊妹认识到字义的重要。作为族长，研读经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每一个字，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字。透过查考字典，仔细研读上下文，用心灵感受并体会其中的含义。说到学习辨别圣经的字义，还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要认识圣经的语言表达方式。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的习惯用语和表达方式，圣经的语言也不例外，有好些希伯来人和希腊人的习惯用语和文化色彩，有时候读起来免不了会有怪怪的感觉。比方说，希伯来人喜欢用对立的表达方式来说明事情，不是白就是黑，不是对就是错，不是真就是假，不是爱就是恨。要是了解这一点呢，就比较容易了解一些比较难解释的经文了。例如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记载，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经文下面有小字写着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那弟兄姊妹，这种话呢，真叫人难以接受啊，难免会叫人产生疑问，做耶稣的门徒要恨自己的父母和亲人吗？这个要求不合理啊，不合情理。不过要是了解希伯来人对立的表达方式，就能理解这是爱与恨的对立。对于希伯来人来说，爱一个胜过另外一个，就是爱这个恨那个了，爱少一点就说成是恨了。好，弟兄姊妹，查经组长训练第五课学习辨别字义就在这里结束。稍微复习一下今天我们学过的，要明白圣经，要正确的解经呢，就必须先明白圣经里面的字，要仔细读每一个字，千万不要看错，不要会错意。要留意的第一点就是，有时候呢，不同的字眼指的却是同一件事情，有时候呢，同一个字却有不同的意义。那怎么样研究字义呢？最简单的就是查考字典。那么有些难字少用的冷僻字，找一般普通字典就能够解决了。那么圣经里面才用的字汇呢，就必须查考圣经词典或者是有关圣经背景的书籍。那准备做组长带领查经小组的弟兄姊妹呢，最好能够买一本串珠圣经，透过串珠圣经查考有关经文，从而明白某个字或某个词语在其他经文里面究竟是什么意思。另外也可以根据上下文明白某个字的意义。好，那么下一课呢，我们要学的是认识上下文的重要。下一课再会。